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对平安南道肃川郡隆德里和金峰里进行现场指导60周年报告会分别在当地举行，有上述单位的干部和农业劳动者参加，会上做了纪念报告。报告人说，在党和领袖的英明领导下，农场60年来一直得到了加强和发展。报告人强调，农场的全体干部和农业劳动者都要遵循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构想，坚持发挥江原道精神创造者的誓死贯彻党的政策斗争风气，在农业生产中带来划时代的转变，从而永远弘扬金日成同志不灭的领导业绩。